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而生活当中一句吃了吗，更是老北京人见面时最温暖的问候。因为北京人爱吃好吃，那是出了名的，于是乎也就造就出了不少美食达人。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朱武志，不仅是一位爱吃会吃的人，而且还是一位身手不凡的大厨，中餐西餐他都非常拿手。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朱武志与美食的不解之缘。1978年，高中毕业的他，因为什么样的机缘走上了餐饮之路？1980年，作为大地西餐厅的一名元老，他如何见证了西餐厅在京城的创建与发展？学徒期间，他也曾经历过怎样的迷茫和不甘？经过8年的蛰伏，他的厨艺能否征服外籍厨师，顺利考入长城饭店？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朱武志讲述他与西餐结缘的故事。朱师傅啊，是大厨，您是中餐呢还是西餐？ 做西餐。 这个西餐和咱们中餐的做法呢，它不一样，厨房里头设置是不是也不一样？ 中餐是炒勺啊，它是边锅，跟那盘子似的，跟那饼铛似的， 平底儿， 平底儿的。 这个西餐它有那个用这个锅加工的菜什么的吗？ 有啊，很多呀，煎、炸、烤、烩，它都有。 那也颠那锅吗？ 它是整个是晃为主，左右晃， 哦、 左右晃， 左右的 转 摇晃转， 晃对、嗯，大翻一下。 哦， 像是煎土豆饼 啊、 现在我们吃这土豆饼呢是炸的， 炸的。 在30年前呢， 嗯， 土豆呢蒸熟了，用擦窗给擦成丝儿。 嚯、哦，蒸熟了再擦成丝儿。 再擦晾凉了，擦成丝儿之后，把黄油搁到水盆里脱水。 嗯。 不让那个黄油沾着水，搁一盆里用那热气腾着这盆，这油黄油就化了、 嗯、 那油就飘上来，奶就沉底儿、 哦、 用这个撇出这个黄油来炝锅。怎么叫炝？搁里之后啊，煸煸洋葱，它那入味、 他用洋葱炝 锅，用油对炝锅、用黄油、洋葱炝锅，完了是给这个擦好这土豆丝儿搁在煎盘里，别使劲摁，暄暄的， 嗯， 撒上咸盐胡椒面， 嗯， 撒好咸盐胡椒面，转上这蒸，让它受热点、平底圆，差不多了，一看底下出嘎吱了，大翻勺给它翻过来，然后这面也让它出嘎吱， 嗯。然后它那个丝儿就变成一个饼了， 饼了， 这个挺讲究的哈。 过几年之后，土豆条、土豆饼、 嗯、 加工的那工艺就出来了、 哦， 这种工艺就不用了， 就不那么做了， 再不那么做， 就换一种方法， 就下油炸就行了。 哎，也是哈，就是这个厨艺这东西，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 它也随着这个时代的不一样啊，或者说设备的不一样， 对， 它也变， 它也变。 我记着这个早年间啊，包括中餐哈、啊，学这个炒菜的时候，得先学切菜那个刀工，得这个怎么切的像那个什么火柴棍似的那么细啊。但是后来就有了那种加工的机器了，你只要把土豆削了皮塞在里边，然后它出来的丝儿全都一样。 对， 哎，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吧，可以说。那您这个学西餐，这个要说起来的话，这得是好几十年前了吧？ 80年。 1980年。 1980年，我现在连续工龄38年。 38年啊， 没间断。 没断过。 在这还是在厨房工作。 那当初也就是16、17岁、17、18岁那个就 20岁，20整、 啊，那么年轻啊！您怎么就想到说我去学这个做菜，还是做西餐？那个时候咱们北京好像西餐并不多， 不多。 嗯， 当时有老莫， 嗯， 有新桥， 哎， 也打地了。 对， 因为合资饭店刚有建国， 对， 长城饭店84年才有。 那会儿您学这个西餐的时候，长城饭店还没有， 还没有呢。 嗯嗯，那就是当时是考的这个学校啊，还是找的师傅呀？ 这个是当时我是7、8届高中毕业生 哦， 毕业以后跟相矿工厂干临时工，后边呢因为都带分的。办事处通知说有一个西四小吃店，那时候叫 啊，对，那会儿特别有名。 西四小吃店的地下防空洞要改西餐厅 哦， 招人， 嗯， 招我们这些待业的给我招去了，招去呢还没开呢，做筹备做准备、嗯，帮着进设备啊，装修啊，没事儿了去帮着小吃店刷刷碗 哦， 干一些都是吸引的， 你一边实践一边学习， 对，都是吸引的，都是帮着干活， 嗯嗯， 等于。80年参加工作，81年大地餐厅就开张了。 哦，就是您说的这个地下的 地下室防空洞给改的 啊，大地西餐厅， 大地西餐厅， 这个在地下， 地下室、 哎、 后院呢、嗯，地下室因为买卖好啊， 对对对， 在小吃店顶上又接了一个2楼 哦， 又搬在2楼上去。 嗯嗯嗯， 到90几年呢，因为盖小吃城，得让我们大地就搬到马路对面去了、 哦、就换了一个地， 换了一个地方、 这个、 现在哪个地方就在砂锅居， 嗯，就现在砂锅居的那个 旁边 上。哎，这个一开始您就是在这个大地西餐厅，可以说是元老级啊， 元老， 创建时候的第一批 元老，元老， 元 老，元老， 那就一直都在这个餐厅工作， 一直跟那干的8年、 哦、干了8年， 是88年， 嗯， 88年呢报纸上长城饭店招厨师 哦， 报考的当时有100多人，等、 嗯、 会儿刷刷刷要了30多人， 嗯， 等于全饭店的各部门都分点呗， 对， 得要了，我们厨房当时要了2个，一男生一女生、 嗯， 一跟他这一干又30年， 是长城饭店的话就是大规模的了，哎，大高楼啊，而且那个时候那个长城饭店那个楼特别显眼啊，因为它是、那个、 工资也高， 哎，对，它算是一个合资的饭店， 对，中美合资， 哎，所以呢那个时候能够上这儿上班，好像还是令人很羡慕的一件事情， 对， 哎，这也是您这个厨艺给您带来的这么一个生活上的变化，一干就是在那儿干了30年，可以说。这个和美食结缘啊，就是有的人是出于兴趣，有的人呢是出于这个谋生的需要啊，这个想找一个工作。那您在这个就是开始去学徒的时候，您喜欢做饭或者说这个美食这些东西吗？ 80年， 嗯， 20岁， 20岁 那时候呢，干临时工啊，挣了点钱呢，就外头吃点的。嗯 哦， 喝点的。那时候的社会发展不像现在似的这样， 对，经济没有现在 没有现在这样。看个电影啊，你要不上班不挣钱，根本你管父母要。像我母亲没有工作， 对， 就我父亲有工作。但是你爸，你给我钱，我吃饭去。 嗯， 讲啊，自力更生。我爸那时候大了，要自力更生。 对，所以你 所以呢，我呢，高中毕业就打了一干临时工， 对， 就街道。完了通知找这工作，后边啊干着干着不愿干了。 哦， 因为什么？他没干呢，干嘛先帮小吃店干刷碗、啊？早上起来起得早啊。 嗯， 去我坚持不了了。嗯、那时候也爱小孩啊。 对， 我是我爸跟我讲，你去干去吧。 嗯， 干上几个月适应了就好了，我叫你。 哎、 哦，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啊、对，我叫你，后来叫了，想着去骑自行车，那是西四，我就住西直门呀。 哎，离得不远， 也不远， 嗯， 就去了，就一干、 哎， 后边呢就喜欢这个了。 对， 西餐师傅一教、 嗯， 给我们往那一待，说你们好好学，千万不要怕受累。 是，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些杂事儿是吧，这个挺累的。哎，但是一学这个怎么做西餐，这个兴趣可能就提高起来了。 不让干活，都急， 哦， 特着急。怎么师傅您不让我多干点，就想多学点，学这个技术的心情当时特别特别迫切。 对， 可师傅呢看出了我们这一群小孩这种心情了， 嗯， 跟我们讲，你们都会会的， 哦， 都会会， 别着急， 别着急， 嗯， 静下心来， 嗯。 干这个东西就给干稳了，再干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因为你熟练了之后，你一下这厨房就全给他，你全熟悉。 是，学手艺这事儿不能着急。 我学的是从开生开始。 开生， 把这个鲫鱼 啊， 原来有时候都是冻的，那个时候啊， 哦， 把它泡完了以后，不有大池子、 嗯， 泡完以后第二天来了，刺鳞给粗加工。 嗯。开生， 开生就是这个宰鸡呀、啊、宰鱼呀、啊 哦， 就这个开这个， 这可以说是厨房里最苦最累的活吧， 都得从那儿学 啊、哦。这个开是打开的开， 对，打开的开， 生是生冷食品，是生的那个生， 对 啊，这个把这些这个食品做一个最初的一个粗加工， 加工 啊，这也就是当时咱们应该算是学徒，哎，这个学徒要做的事情，可以说这个也还是挺累的。那您怎么就比那个刷碗的那个活儿，您就觉得要有意思一点？ 这个学手艺的心情迫切，嗯、 就迫切了。 迫切学手艺，那刷碗那个东西就没有手艺。 您之前在家的时候肯定也不做饭吧？ 不做饭， 哎， 那也是那个时候不做饭， 还小孩呢，回家吃现成的。所以这个接触这个东西，可以说咱们算是从零开始。 零开始 和那个就是在什么厨师学校啊，这个学习，然后烹饪学校毕业啊，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哎，这个从最基本的这些这个工作做起，一步一步的去熟悉和掌握这整个的这个流程。一个菜，它从这个食材啊，怎么能够经过一系列的步骤，最后变成餐桌上呈现的那个样子？ 你都是亲自做的这个东西，不是跳着学的。 没错，一步一步的来的， 一步一步来的。 那个时候，这个师傅是咱们餐厅里边的，那应该那会儿就是大厨教咱们这些， 那厨师长， 厨师长啊，他会给你们去布置任务。 对，我那个师傅叫现荣良，和高文章。 哦，两位， 当时呢，高文章是退了休的老师傅给把着。 哦， 现荣良呢是没退休，也将要退休了，都是老师傅，带着我们二十来岁这么一堆小孩， 嗯， 就赶忙说这行业不能没人，就传承给你们。 对， 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些人再一回大地去，这些厨师， 你们都是元老了， 这就是我一个了。还干着这行， 还在干这行， 还干这行，他们都不干了。 对对对，因为这行可以说，过去传统上它算叫勤行。 对， 哎，勤呢是那个勤劳的勤。 对， 它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哎，你要是能坚持下来，也不是件特容易的事儿。 真是不是特容易的事儿、为什么呀？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40年吧， 嗯，对对， 我是这40年的见证。 基本上您整个的这个 在这里头， 哎，从毕业到工作到退休，是吧？ 干这琴行让我最有乐趣的事儿， 嗯， 就是80年代初、 哦， 那时候呢，结婚呢，兴跑大棚， 嗯，对对对， 说在家了吧， 嗯， 我呢也学了西餐呀。跟同学旁边我也出去过去看看，都是这一波去的厨师啊，就分的点不一样而已了，但都认得，到时候同学去看他们厨师怎么炒。 对， 整有结婚的82年83年， 嗯， 说你能炒我能炒， 你也去， 我就去 给 人给人盯去了。 嗯， 就这个吧，只要你勤劳， 嗯， 准保餐桌上很丰富。 是， 你因为呢，从买变熟这个过程是要有利润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里边既有乐趣呢，它还有 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 哎，所以他这是就吸引年轻人去学习他从事这个行业的也是一个方面。那个时候西餐的话，它跟中餐毕竟还是不一样哈。这个西餐的厨师，他的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平常都练什么呢？ 他是拍猪排、拍牛排 哦， 片鱼、做鸡排、做鸡卷，这都是肉得它剔下来， 肉食啊， 对，给它生鸡，给这鸡胸选下来，给鸡牙子选下来， 嗯， 用刀背砸这个肉泥， 就骨头都不要， 都不要，砸，就留一块小骨头，完了撒上咸盐胡椒面，蘸上鸡蛋，蘸上面粉，再给黄油，这黄油鸡卷，弄成橄榄形， 哦， 蘸上面，给它卷进去，卷进去，别让它漏啊。完了，外头再撒咸盐、胡椒面，再蘸面，再蘸鸡蛋，再蘸面包糠。 哦， 这个手艺说的不告诉你怎么弄。说这鸡胸谁不会切呀、 哎？ 那牙子搁哪儿了？那牙子那根筋剔不剔？你都得给剔下去。 哦， 这得说呢，师傅告诉你一回，你就得会， 记住了。 人家喜欢你。 嗯， 鸡胸的肉剔下来。做两种东西，一个做鸡排、一个做鸡卷、一个做鸡丝。这块肉剔下来之后、不动，搁在这儿。说做鸡排就拿加工做鸡排，要做鸡卷做鸡卷，做鸡丝就改刀。 哦， 切丝都软好了，割好了，摆好。说你用鸡丝就这也是这块肉。 哦，这一块肉它可以做 用途不一样。 哎，那还是就是。比如做鸡排、做鸡卷和做鸡丝的这个刀工不一样， 不一样。 哎，这区别在这儿，调味儿也不一样， 调味儿也不一样。 对， 但是主要是咸盐胡椒面。 这是西餐里的一个基本原则。 奶油啊，这个你要搁什么汁儿就做的 啊、 这个东西汁儿上了。 也有一些基本原则， 有基本原则。 哎，这个是在西餐里边啊，它的一个规律啊。就是你学吧，这个得是师傅给引导，然后自己就得 你得记住了。说你要老不记，人家不跟你说。 对，下次师傅不说了， 人家不跟你说，多费劲呢。 对， 说那时候呢，要跟师傅要让干活，下班都不走。 哦， 说不用下班就跑。 哎， 多干活。 就是多学点东西。 我不累，我不累，好累。 师傅说：“还回家吧，回家吧， 回家吧，该歇下班去。” 我再给您帮会儿忙。 我再干活，再干活，没事儿，我也。 哎，这个所以说学厨师和学别的那个功课啊，它还有一些区别，它得是一样一样的学，它不是说我讲一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呢，你拿来以后你做什么都行啊，你全都适应，那就全是肉嘛，它那个 鱼虾 啊 都有， 鱼虾 都有，羊肉 也是， 猪肉 也是煎呀、烤啊， 煎烤烩，罐焖。 哎， 像罐焖牛肉做咖喱牛肉的这个肉，剁完剁成块，下油撒上酱油，下油炸，炸完再炖，炖完之后炖的那个肉，它因为它有一热的时候它特别松软， 对， 拿罩里盛的时候兜着点，别使劲瓦给瓦碎了，抽去兜着点，摊在煎盘上，就是晾在这盘子上，别动，一动就碎了。 对对对，您那个时候就是做你们做西餐哈、 对， 这个客人来的多吗？咱们这个餐厅生意好吗？ 那时候啊，大地餐厅有小老莫著称。 小老莫，哎，这老莫咱们北京人都熟、 对，小老莫， 他叫小老莫。 小老莫， 这个就是每天顾客是络绎不绝的。 对对对， 那就是说每天都得做很多的这个菜肴。早晨最早的这个准备工作，那就是开始就是。准备这些原料吧。 对，每天呢，早上起来早班的那个人是7点钟上班。 哦， 中午11点开门。 嗯， 那个最早那是7点钟来干嘛？原来不是煤气， 对， 原来是那大铜块。 哦， 烧大铜块，80年代。 就是大铜块是什么？ 大铜块是一种烟煤。 哦，就是大铜出的。 对对， 大块的烟煤。 那个、烟煤是含油性特别大，特好着的。 哦， 不是不好着的， 这来了得生火是吧？ 对，来了生火。这人上早班7点钟来了，给火生上，给火生上呢，给米给泡上，因为你捞饭呢。 咱们那会儿那个火是什么样的呀？ 原来火是就跟咱们这桌子吧，我们那火就没有这么宽，长再稍比这 长 一点，长 方形的， 就是对称的，有四个火眼，上边是呢、这个抽风灶，从这儿抽，这烟筒在这儿呢，整个呢。这个火 要通过这儿之后才上烟囱。 哦，是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 长 方形的灶台， 大的灶台。 嗯、那是用砖砌的吗？ 用耐火砖， 耐火砖， 耐火砖、嗯、上头铺大铁板， 有大铁板在上面。 这儿是烤箱， 在这个下边是烤箱， 烤箱， 然后有四个灶眼儿。 这儿有四个灶，这儿有四个灶眼、哦、 是平行挨着的， 平行 四个灶眼， 平行 的。然后每天早晨得把这火给它升起来， 升起来，这四、嗯、这边俩，这边俩给升起来。 哦，哎，您说咱们家里生炉子哈，那个炉子那个眼儿充其量还是有个20厘米的直径， 对， 是吧？啊，然后呢，弄点这个劈柴呀、啊，在里边烧烧烧啊。有的时候过去 煤 生煤 球 炉子，哎， 蜂窝煤， 蜂窝煤还有个碳， 对， 是吧？可以烧一下那个碳，然后再引那蜂窝煤。煤球炉子就得纯粹拿劈柴给那煤球烧着了，啊，这个其实量都不大啊，把它添进去以后，慢慢它就着了。那您说那个那么大，您刚才比划那个灶啊，那么大，它得多少煤，然后得用多少劈柴才能给它弄 着？当时呢，我们不是用劈柴， 用什么？ 因为有那包装箱子， 哦， 包装箱子有那油渣子， 哦， 说今儿用的那剩下那油渣子都留着，是不是？那油渣子别扔， 嗯， 给倒到煤上去， 就是加工那个食品剩下 的 油 渣 子， 倒到煤堆上， 嗯嗯，然后那煤本身 它有油， 油性就大，然后再浸了这油渣子， 油渣子 特别好着， 对，弄点那硬纸壳吧，那包装箱子， 嗯，那生火的时候就先把这些 给弄完了，点着了，给那煤往上一扔， 哦， 给这火大汤锅往上一压，火压上。 就是生的时候也冒烟什么的， 都有抽风啊， 嗯，然后开开那个 抽风就走了， 抽风机从那个烟道烟 屋子里不是说是乌烟瘴气， 屋子里没有， 不是啊， 嗯， 抽风就抽走了。 反正生火的时候也挺累的。 就是这个呢活呢，就是每天呢一人一礼拜上厨师， 哦， 这礼拜是你上这班， 嗯嗯， 你上这班呢下午5点钟就下班了， 哦， 你就连班。 嗯，早班来了生火，然后这个一直盯到下午的 5点 下 班，下 班。 下班，你要干什么活呢？是不是上两头两个饭口啊？ 哎， 中午干嘛？你要把明天的给准备出来 哦， 像炖鸡呀、啊、炖肉啊， 嗯， 盘好了、弄好了，给明天准备。 嗯， 今天龙火还要给明天做这些准备， 是这个一系列的工作啊。哎，那这个到什么时候开始就不龙火了呢？ 我一上长城来，等于是就没气了。 嗯，哦，就您 在搭 地的 时候 一直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我走的时候这个， 嗯， 都是88年的。 哦，到了1988年，到了这个长城饭店以后啊，因为那个是新建的设施， 对，是天然气了， 嗯，天然气。 对， 这个劳动强度就比过去那个生火要轻多了， 干净、清然， 哎， 条件， 嗯， 能洗澡， 嗯， 各方面都比在国内的那些饭店要好多。 哦，因为它是一个合资企业， 对， 那能去这个长城饭店也不容易。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拔或者说考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时呢，考厨房，我去， 嗯， 你看人家招的这标准， 嗯， 别工作经验几个，说他带着厨房去吧，加工房就给带那儿去了。 哦， 考我那是一个澳大利亚一厨师托马斯， 托马斯， 托马斯， 嗯， 说 fish， 哦，鱼 ，take， 嗯， 鸡， 嗯， 你取一下这个肉， 哦，他就是用那个简单的英语， 400克 啊， 他我给鱼，给我条鱼， 嗯， 第十的不能有刺啊， 哦， 鳜鱼，夸夸夸，伤成一腰， 嗯， 402克，一刀准了，将军， 哎，很准，嗯。 说这鸡胸你给我剔下来，这，嗯，就看看你的基本的这个， 对对对， 很流畅， 嗯 ，OK， 哎，可以了， 啊， 哎，他这个外籍的那个考官，他是用英语跟你们交流， 对，但是他，嗯，我们也学点这个， 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原来做西餐嘛， 对 吧？ 对， 啊，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接触英语， 接触点这个简单的，像厨师不是服务员， 他有些术语， 对。 哎，这厨房里的术语， 厨房的， 是吧？您比如说咱们中餐啊，这厨房里大厨、二厨有三厨吗？ 有三厨， 还有三厨啊。咱们西餐也这么叫吗？ 也是这么叫，二三厨 training 就培训的，刚来的 training是 培训。 哦，叫就是培 训 当中的。 对， 啊，还有什么术语？ 就大厨、二厨、三厨。 啊，这个里边有英语的说法。 对，有英语的。 嗯。所以在这个工作环境方面有了改变，在工作内容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新的饭店它建设起来了，它可能在服务标准啊，在这个餐饮标准上它都有一些新的变化，